好，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咁咧，今日咧，我哋講六四喎。咁咧，其中一個最緊要嘅一個 topic 咧，喺香港咧，都係就係、是近排有一班即係即係撐本土嘅嘅人咧，就去另起爐灶。佢話咧，唔好大家唔好再去維園去支持支聯會啦，去另起爐灶。我哋去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咧，我有另外一個集會喎。大家點睇啊？ 想更正少少先，其實尖沙咀文化中心呢一個集會咧，就唔係今年係第一次，不嬲都有㗎啦。但係近幾年有。 唔係㗎，好似舊年先，舊年嘅啫，好似係。 唔係，肯定唔係。 肯定。 可以查資料，不過唔係。 我記得係舊年先有。 係，就係、是、因為其實不嬲都有一堆人係好唔中意維園呢一種咁樣嘅由支聯會主持大局嘅呢一個嘅，無論係口號啊、氣氛啊、氣質啊，或者嗰啲主持人啊，咁所以就自行去，不過就完全不成氣候嘅，即係真係。 我記翻知道，應該係陳文舊年咧就係、是、講過啲言論咧，就話叫人唔好去維園，就五雷劈祭壇。係嘛？佢講過啊，咁喺度佢咁咧，唔係咁有啲人咧就開始就話唔去維園，如果唔去維園又唔學又唔想唔悼念呢樣嘢，咁啊自發去咗尖沙咀嗰度。 OK， 應該係咁樣，我覺得係。 哦，咁大家點樣去睇呢樣嘢咧？我自己咧就參與咗維園，我諗三 maximum 三次到啦，以我記憶之中。咁我最印象深刻嘅就係、是、即係最近嗰次啦，就係、是、我諗兩年前啦，就嗰陣時就去好多人啊，即係佢已經坐去到嗰陣時已經坐到好厚噶啦。咁基本上咧，每個人都揸住啲蠟燭啊咁樣，即係我見到咧，但係好出奇地咧，好年青人咧係唔少嘅，咁係即係都係有鼓舞，但係俾我嘅印象就係好多人去籌款咯，好多人有攤位喺度就籌款啊，賣嘢啊，賣 T 恤啊，賣剩啊咁樣。咁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如果喺後邊嗰扎人咧唔聽唔清楚發生咩事嘅時候咧，即係嗰個信息咧可能。傳達得不是很強烈，這個就是我當時參與的時候的感覺。那大家其他人呢？ 我就我這麼多年，我去過一年而已，記得 是、 啊、其實我對這個維園這個集會呢，我是在那個 時候呢，我其實覺得是，即是我覺得悼念是需要悼念，但我覺得年年出來呢是用一個今年十萬，出年又要十五萬，用一個人數嚟做咗個成功嘅指標咧，就覺得好荒謬嘅。咁你去完之後，咁樣第日又照如常翻工， 係 咪？咁嗰即係嗰樣嘢又冇解決到。 今年係即係二十五週年啦，即係我 assume 呢樣嘢已經做咗二十五次啦，起碼。咁但係即係咪每年咧都係等緊六月五號張報紙話啊？今次支聯會咧就多過咁多人啊，佢比上年又多咁多人，即係就空前嘅成功啊！即係係咪？是咁樣去做，好似阿家樂富咁講，係咪咁樣做一個嘅叫，譬如話成功嘅指標咧咁樣？阿思華咧？ 嗱，我自己不嬲都正面睇呢件事嘅。我凡係我覺得公義嘅嘢咧，即使呢個世界幾唔公義，都必須要彰顯，並且必須要紀念。我係只要我喺香港，我一定會。我自己由八九年六四之後，直至移民之前，每一年我自己都去。我同你講過話，有一年我大肚啊嚇， 但 我大肚，我坐喺個地下好熱咧，個肚好唔舒服啊。其實即係因為坐喺地下，其實好唔舒服嘅大肚。咁個 B B 喺度喐嚟喐去，咁我就喊得好犀利。而且我當時我成日都強調啊，第一來就係又諗起啲學生啦，即係覺得好傷心。嗰時仲係幾年，即係都係頭嗰幾年啫嘛，好傷心。第二咧就係好熱，同埋好覺得自己好唔舒服，好辛苦。仲有咧就係覺得我要離開呢個香港啦。因為當年我就走了咁於是那種交結那種 mix feeling 咧係好強烈，好傷心。我自然覺得我喊嗰時個 B B 又喺個肚度喐，真係覺得好悲情咯嚇。咁但係我舊年我唔記得舊年應該係舊年前年我翻咗香港，我一樣有去。我成日都話我不嬲都係堅持一樣，我認為啱嘅嘢我會去堅持嘅，我亦都唔會理周圍嘅人點樣睇我。咁但係我不嬲亦都好討厭。嗰啲民主派、民主黨嗰啲惺惺作態咧，即係惹人討厭嗰種行為咧，我係好討厭。咁所以咧，其實去到亦都覺得，即係我就唔聽台上嗰啲垃圾噶啦，就自己坐喺度慢慢悼念咯。但係其實都覺得，唉，真係入嚟撐你，我又冇乜忍。但係呢件事又的確值得做。 其實當時我感覺就係冇乜其他選擇。 有冇啲含淚投票嘅感覺咧？好似 我冇，因為我冇，我只係覺得冇其他嘅選擇。 即係我 sorry， 我就覺得咁嘅，即係我點解去一次我唔去呢，即係我就好討厭支聯會咧，就壟斷咗嗰個悼念六四嗰個權啊！即係話咧，佢我入到去，佢就將我 count 為一個人，即係支持佢咁樣噶啦。係。咁、所以我就去咗一次啫，我跟住唔去。我去嗰次都其實唔係去，係好似係做義工幫人買衫嘅啫，幫人買嘢啫。咁樣就變咗我，所以我覺得譬如你今次佢有人另起爐灶話去尖沙咀搞咧，咁我覺得佢係即係。好多人就會話你唔去維園嗰檔，你唔去維園就等於你唔即係唔悼念六四咁樣嘅兩樣嘢，我覺得要分開嘅。即係如果你係要悼念嘅，你一個人喺屋企都可以係有一種悼念，你個心係悼念就得㗎啦。咁我唔一定要去到嗰度嚟做佢指定嗰個動作㗎嘛。咁如果而家有人係喺尖沙咀度又搞過另外一個嘅悼念嘅儀式，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揭穿咗。而事實上亦都支聯會做咗廿幾年啦，佢有做過啲咩呢？年年嘅籌款起個紀念館就係咁多，紀念館我哋都籌咗咁多年先起得到，仲要係。咁去到嗰度，即係做咗嗰樣嘢，籌咗款之後，咁啊一年就做一次嘅啫，好似啲聯歡晚會咁做完就算數噶啦。咁有乜意思咧？即係你 at least 你應該係話你如果你係。做完六四個每一年做完六四之後，你繼續有嘢做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值得支持下去嗰度啊嘛，就唔係話年年我去咗嗰度或者出席嗰個儀式啊嘛。 如果大家咧，即係我諗依個譬如話究竟應該應唔應該去維園去參與支聯會嘅依個六四燭光晚會咧？我諗大家咧，如果上網嘅話，已經睇到好不少嘅文章，即係我諗《蘋果日報》咧近排嘅社論咧都寫咗唔少咧係去。點講抨擊翻即係依個另起爐灶嘅尖沙咀依樣嘢係削弱緊平反六四嘅依個運動。 佢其實佢自己自身矛盾點樣會削弱緊咧？如果你係包容嘅，你咪計埋嗰邊嘅人嘅數咯。係 啊，即 係你如果可以開三檔、四檔、五檔都唔緊要，嗰個都係悼念六四啊嘛。你咪咁咪計總人數咯。點解你要一定要好似咁獨裁要包攬曬？ 主要個論點就係話咧。你咧離開咗呢個大隊啊，咁就削弱咗一個大隊嘅實力咧。咁中共咧就睇到嘅時候，即係依班人咧自己都搞唔掂喎，即係好可能咧係即係亦都唔會更加唔會理你。 其實我就覺得最大嘅問題，任何一個人去做任何一件事，將呢件事紀念喺度，用任何一種方式，我都會非常之贊成。咁不過咁，維園的確係好似一個名牌咁，即係一個名牌手袋咁啫嘛。即係不如我去咗啦嚇，我裏邊有如果有個燭光咁啊，舉起喺《蘋果日報》嗰幅相就特別靚。如果落大雨又更加悲情添。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對於獨裁政府唔係話表示幾多十年就有用嘅，可能甚至你知啦，我哋祖國人民係特別堅忍嘅民族咧，可能佢忍多一百年都得咁啊。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我反而就唔係覺得係支聯會主辦嗰個有冇效，而係我成日強調話正義嘅嘢咪應該做咯。不過咧就係第一，佢固然係除咗一年一度做呢樣嘢之外，佢所謂之前。無論你講得啱唔啱，或者你贊唔贊所謂支援中國嘅民主運動啦，或者係要平反六四啦，或者係追究屠城責任咧，其實佢平時一啲都冇做，一啲都冇做，完全冇，咁淨係 六 月四號嗰晚就上去嗌一嗌，而且仲要揾啲好核突嘅人咧做啲頗為辱罵嘅動靜。其實你任何一個人坐喺下面你都覺得唔舒服，我認為啦，正常嘅。咁但係都算啦，都我成日都話冇選擇嘛。咁如果你話如果俾我而家喺香港， 我唔係啊，我唔想做嘅頭馬，我就唔去啦。 我唔係唔想做嘛，我唔中意嗰啲人啫嘛，我認為應該要悼念，我認為應該要行。 唔係兩樣嘢啦，我已經講咗話，我唔去六四唔等於我唔悼念。如果佢用佢嗰班人咁嘅邏輯講嘢咧，就已經錯曬。 係冇錯。係 咪即係我唔嚟維園啫，我喺屋企悼念，我係悼念緊嘅。 咁仲有，如果我喺香港咧，我一定會係做一個另起爐灶嘅一個人咯，因為我最怕嗰堆咁樣嘅人。即係其實真係我覺得百花齊放有乜所謂啫，只要係正義長存喺自己嘅心裏邊，就已經。我亦都不嬲好憎支聯會一樣嘢，我由差唔多係有八九民運呢件事，我已經最憎佢講平反，因為平反呢個字根本就係 一個在上者，係將呢件事係正式化，或者將佢係即係英雄化。使乜平反？我成日就講咗好多次，我寫文章講，使乜由你去平反啫？人民心裏面不嬲都有咗是與非、黑與白啦，我使鬼你呢個所謂政權去平反？而且仲要留意，中國每一次嘅平反，只不過係政治鬥爭嘅另一幕，並不是因為正義嘅彰顯。咁所以我從來就唔贊，我根本唔會嗌呢個口號添，我覺得非常之討厭。咁同埋咧，我自己好想喺呢度咧介紹一篇文章，呢一篇真係六四最好嘅文章，我唔知道各位有冇睇過咧，就係連月爭嗰個叫做《何其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文哭建兒》呢篇文章喺六四裏面可以話係第一篇，即係最深刻同埋最好。咁係喺1997年寫嘅。1997年就係即係喺呢個信報嗰度。但係我想特別介紹咧，嗱，大家可以上網上揾。咁但係咧，其實有幾句我好中意同埋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阿連月爭話佢話：我哋絕對唔應該過分歌頌民眾運動，運動或有可歌可泣之處，卻不應令我們忘記它，只是反映社會病態嘅一種嘢。在60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反映種族歧視，70年代的香港反貪污運動反映當時殖民政府的腐朽。重要的是政府能夠從運動中解讀正確的訊息而對症下藥。他後來文章也講到美國是因而改善了，香港也因此進入一個廉潔的社會。他說但是這篇文章1997年復述回這個八九文文，他說中國政府8年以來完全沒有改善到，而且是越來越差。我哋而家睇翻25年啦，我哋比97年又多咗10几年，但我哋而家發覺我哋嘅，唔好話我哋啦，我哋發覺中國政府完全冇對症下藥之餘，仲病入膏肓，所以我而家係即係覺得呢一個八九民運呢件事件，真係好似連月爭所謂，運動即使有可歌可泣之處，亦都唔需要過分追捧，我哋反而要知道其實呢個民族係有病。At least 在那個時候是病了、政府就用一些不適當的方法去處理，並且現在是繼續向著一個並不適當的方向走去，這個 正反而是民族的悲哀。我也是、贊成簡樂夫所說的，我們香港人在一個這樣的政府統治，而且香港政府是越來越走向大陸化之餘，我們香港人怎樣可以在悼念六四這件事件裡面找尋一個正確的政治訊息，以及找尋一條自己要走的路，這個才是重要。 現在他另即係喺個尖沙咀，佢哋再搞一個六四嗰樣嘢咧，佢哋係特係強調一個本土，本土化悼念六四，嚇咁呢樣我諗各位可以去即係嘗試睇下，係咪我哋要有而喺到今時今日係咪要轉變一下咧？係咪仲要去維園係去等多25年咧？ 係嚇。係，我諗即係我自己嚟講咧，喺我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好即係有三種朋友嘅，一種咧就好激進，一種咧就係、都會去每年咧都指定會去六維園嘅，第三種就係咧去到維園話哇咁多人即係麻煩啊，搞到我自己上唔到巴士，即係我唔知道各位聽眾你係依三種人嘅邊一種啦，但係我希望我最希望嘅就係話你堅持去維園唔緊要。就係、但係我希望你去聽，你去知道當有另起爐灶嘅時候咧，唔好將呢個嘅一個罪名擺喺人哋身上，因為我哋睇大睇啲嘅依樣嘢，即係好似頭先教育夫咁講，其實大家其實係做緊同一樣嘢，可能你係話你會覺得之前會做一樣嘢，繼續啱咁樣做，咁樣做有咁嘅目的，咁樣嘅有咁嘅效果，即係你去參與當中，你會覺得依樣嘢你參與咗。咁但係人哋如果係做緊呢啲唔同你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咧，請不要咧將一啲罪名係擺喺人哋身上。我覺得依樣嘢對對成件事都冇幫助咯，但係人即係我記得翻就好似即係之前即係同台長同戴耀廷個對談嘅會當中咧，即係講緊佔中依樣嘢，即係或者係622去投票嘅依樣嘢，就係話你唔投，即係你投票係可以係其中一個嘅工具咁樣，點解唔用呢個工具咧？咁我反過嚟咁講翻啦， 即係譬如即係呢個嘅啊，你可以繼續做你嘅維園嘅綠色燭光晚會。咁只不過第二邊喺即係過咗對面海嘅，其中都係另一個工具啫嘛。即係你咪當佢另一個工具去爭取你話平反綠色又好，你話即係本土嗰邊話喂唔係要平反綠色，我要反共，我直情即係個頭號，我唔係話要追究屠城責任，我係要直情即係反對共產黨依樣嘢咁樣咁。咪又咁樣做咯，即係但係我哋而家呢三個人坐喺度傾嘅時候，我哋唔係話去話哦，你咁樣你唔去諗六四，或者你唔去參與六四嘅運動，你唔啱，唔係咁嘅意思。我的意思就係話，我哋而家俾一個我哋睇法俾大家，即係你哋去就翻你自己決定啦。每個人有自己嘅思想意志，即係你要去決定，你要去繼續去支持維園嘅行動，冇人會反對你。但係係咯， 我反而就係覺得咧，要留意嘅咧，香港嘅劣質化咧就係、是。我頭先其實開麥之前講過啦，喺頭嗰六四頭嗰幾年咧，如果你居然咧咁行出嚟對住大眾話六四唔係屠城，係必不可少嘅一種嘅即係國家長治久安嘅辦法，我諗你喺條街度好容易俾人打到扁嘅。咁過咗大概係十年八載咧，即係大概到咗2000年之後啦嚇，即係2011、2012年。開始有一種論述咧，就係因為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啦嘛，咁於是有人就不斷發出一種咁嘅信息，就係話，如果當時唔係因為有六四屠城嘅話咧，中國嘅經濟咧就唔會咁樣起飛。咁當時我就覺得已經哇好難頂，我呢種信息已經覺得發癲嘅。咁直至今時今日咧，就事件而呢個係慢慢喺萌芽，越嚟越即係喺啲尤其是喺啲官商。啲有錢佬啊嗰度咧就即係曾慶子啊嗰啲真係講到出嚟啦嚇，咁即係話由完全唔會係將呢個黑白是非分明嘅事有另外一套講法，至到慢慢咧認同呢一種鎮壓方式係民族所謂躍起嘅一個必不可少嘅手段，已經係令人相當厭惡。到最近啊更加厭惡，有一個叫高達斌，我諗大家都知啦，佢係一個唔知乜鬼愛港聯盟嗰啲咁樣嘅主席，咁就嚇愛字頭嘅人啦。咁最近又行出嚟咧，直情講話六四係冇死學生嘅。當年你唔知道有一個著名嘅即係發言人啦，六四事件叫袁木咧，就話死咗23個。咁佢呢個高達斌仲犀利，佢話冇死過，佢話死嘅咧就係、是有啲暴徒啦，然後有解放軍啦嚇，諸如此類，有啲市民啦。 天安門廣場 裏 邊死啊嘛，即係外邊嗰啲唔係人嚟，外邊嗰啲死可能唔係人。咁於是你會覺得唔緊要。 屠殺係要千幾萬人先叫屠殺，嗰啲唔係叫屠殺。 即係你會覺得咧，最大問題第一，佢敢主動行出嚟講。第二有傳媒講，第三口誅筆伐嘅人有， 肯定 唔係好多。 嗯， 同埋你會發覺香港嘅劣質化就係呢一啲，即係呢啲咁樣嘅垃圾咧，係行到出嚟喺傳媒度受到注視，並且正氣並冇彰顯，冇人行出嚟話要焚佢，唔係真係唔係焚嘅，即係語言上啊，或者喺個筆嗰度啊，有我睇嘅報紙一路都有。但是居然有人是这样将件事这样扭曲，这个是曾经是会点的即是发起人来的。那你会发觉当然我们会发觉很无奈很可笑或者很可惜或者很厌恶，但是这个就是香港劣质化那个明显的一种的即是很明显的地方。咁所以我哋話要守住香港，我哋要保護香港呢一啲咁樣嘅顛倒是非黑白呢一種嘢。如果一來就係梁振英呢、這個咁嘅衰人，日日都係顛倒是非黑白；二來佢係縱容呢一啲顛倒是非黑白嘅人咧，走到嚟個台前，走到嚟個幕前，企圖影響個輿論。咁於是我會有擔心咯。 嘅另一個觀點就係、是，譬如依排一啲傳媒去訪問一啲中國嘅旅客啦，咁啲中國旅客就話：喂，即係點啊？中國而家咁強大，即係仲講依啲咁樣啊！即係哇！我覺得哇，大佬點啊？你自己係中國人嚟嘅，你自己係 唔係佢哋咧井底之蛙？佢其實佢以為中國好強大，其實中國係危爾類輪嘅，我聽係即係佢嗰啲人佢嘅視野就係咁樣，我哋唔需要同佢哋一般見識咯。即係如果稍微有國際嘅視野嚟睇咧，其實而家中國係好大壓力。 在國際關係上面，在內部上面，有藏獨，有疆獨，很多地方有這個維 中越啦，中越啦， 在國際關係上面，他有多少個朋友呢？看到他最近跟俄羅斯買石油，就是他怕到騰騰震，他要搲住俄羅斯千不知幾千億的天然氣去壯下自己的膽，看到不知世界上一個盟友都沒有。其實現在他是很虛怯的，所以即如果你懂得看的時候呢，就會是知道現在佢係即係，我覺得係時日無多。 同埋你會發覺咧，習近平最近咁樣嚇，咁即係大刀闊斧咁樣嚇，即係不留情咁樣喺度斬呢個嚇，追殺嗰個去剿滅邊個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非常之自己自我缺乏信心，或者周圍嘅人都係敵人嗰種嘅恐懼咧，你會發覺係好明顯嘅。咁當然亦都係周圍，無論係國內或者國外啦，咁。有某些人呢，簡樂夫說得很對，有某些人是自我的感覺良好的。還有我經常說他的兒子沒有死嘛，他的兒子死了他就會呼天搶地，但是因為他現在還在買著名牌或者搶人的奶粉，他自我感覺良好嘛。即係呢啲我哋即係冇得教化嘅嚇。實際上，有啲人係只係見到眼裏面有兩個多粒山，已經覺得是全世界。咁呢啲我哋唔需要根本同佢講。似乎都不是啱 level， 但是我自己就是覺得香港人真的最了不起，就反而是我們沒有忘記這段歷史。 那我們呢，譬如說回我們澳洲啦，即是我們現在在澳洲啦，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你們會覺得 我們現在在做事咯，在這個網台都在做事 那就盡量將六四這件事有機會就跟多人去探討一下，即係講下呢件事，尤其是年青嗰啲，年青嗰啲佢未必會咁清楚咯。 其實我自己係日日，即係成日都做啦。譬如我都話我個仔啲中文就 OK， 但係我個女啲中文唔好咁啊。但係我差唔多又唔係話一定係六四，我覺得呢啲好隨機嘅啫嘛。某時候見到我自己就會講，咁慢慢地佢哋唔多唔少有啲信息，所以我個女就算小粵語事件，佢一樣知㗎。佢上網自己睇，跟住就嚇點解咁㗎？有啲咩事發生？於是我就會即刻話俾佢聽，嗱發生咗啲咩事，乜乜乜乜。阿哥哥點解有幅相個頭扎住個 banner？ 咁慢慢其實會影響到佢咯。 你話俾佢聽咧，而家嘅中國冇咩嘢係想像唔到嘅，即係有咩嘢，即係冇咩嘢係唔會發生嘅。 係好恐怖㗎！ 即係千奇百怪嘅嘢都會發生。 其實有啲嘢恐怖到我都唔想同佢講啊！即係 我諗我而家我自己咧，譬如我當然啦，我而家個女乜都未知咧，咁第時我諗。即係互聯網有個好處嘅，依啲嘢會流傳嘅，即係歷史會， 即永遠唔會冇咗嗰啲嘢。 係依個歷史係永遠都唔會點，你點樣之後人哋點樣寫都好啦，即係個事實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就係，譬如 Facebook 有啲咩事，即係有啲咩嘢值得睇嘅 article 或者值得分享嘅文章，咪好分享出去咯。即係同你身邊一啲可能冇啊，佢哋係政治冷感嘅，或者係對依樣嘢完全冇感覺嘅，冇啊！逼佢睇啦，佢可能佢睇唔睇佢嘅自由，但係 我成日話咧，香港嘅人或者世界上嘅人，就算我哋澳洲嘅人咧，你政治冷感，你要付出代價噶，因為你唔好以為你唔理佢就得，佢會嚟干擾你。正如我哋上個禮拜都前個禮拜都講 budget 嘅問題啊，即係預算案。哦，你唔出聲，可能你就有啲錢，你就要自己攞出嚟。咁其實唔係你願意俾冇所謂，但係原來你係因為唔知道，又或者嗰啲 asylum seeker 即係尋求庇護者，其實係用咗澳洲人好多嘅錢，咁你唔知道，咁於是你就即係好多嘢你都唔能夠作出一個比較公允嘅論述咧，你要付出代價咯。香港人亦都係㗎，哦，你唔去冇所謂，你咪唔好去咯。你啲仔女咪去國民教育咯，你啲仔女咪普教中咯，你啲仔女咪學簡體字咯。喂，你唔出聲，我哋真係冇辦法㗎。我哋喺海外，我哋即係盡我哋力啦，我哋自己教自己啲細路，或者將我哋嘅信息講出嚟。但係其實真係每一個人都要守護住自己嗰個原地同埋自己嘅兒女咯。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咁多先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再傾下澳洲嘅話題咧。 好。 OK， 拜拜。 拜拜。